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。下面我们请您欣赏两段珍贵的历史录音。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梅兰芳、姜妙香主演的京剧《木柯寨》片段。《木柯寨》是梅兰芳在上海一炮走红的剧目之一。梅先生第一次到上海演出，他发现上海的观众对于纯唱功戏似乎还并不是非常的满足，而《玉堂春》《红泥关》《木柯寨》这类的戏倒非常的受欢迎。梅先生对这出《木柯寨》精心加工，也成为了梅派的保留剧目，一直到梅先生的晚年还一直在上演。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1955年的珍贵录音，梅兰芳演出的《木柯寨》，由梅兰芳饰演穆桂英，姜妙香饰演杨宗保，孙胜武饰演木挂。年过六旬的梅兰芳演正在青春的穆桂英，您听她的声音状态还是非常的娇柔，尤其是梅先生的精白是那么的干净，又是那么的甜糯。 刁莽行事太不仁，不该放火烧森林，若非用去分火站，山寨早已化灰尘。又将宗保搬来，不想又被我给擒住，他二人放火烧山，是我用分火扇点火山灰。今夕将宗保擒上山来，压在后山，我有意将他绑进帐来，跟他提起婚姻之事。他若允许我的婚姻之事，我是习通家小，到了降龙墓一同归顺。他要是不答应啊，那时候说不定我看也就把他给杀了。我说这个木瓜 有 刚才秦岭那员小将呢， 我给押到后寨了， 吩咐给我押上帐来。 是，下面请的是姑娘有令，请来的小将押上来。 Thank you. 去问问这员小将，他既被擒，还是愿意死啊，还是愿意活着呢？ 我说姑娘，这话就这么跟人说呀？ 哎，就是这样的说法。 哎， 快去啊！ 是啊， 快走啊！ 我这不是走呢吗？ 你倒是快着点 儿。哎，是，怎么说呢？这员小将既已被擒，你愿意活着呀，还是愿意死啊？ 是 一连 赶紧被擒，搜求一死，何必多问？ 不含糊，有志气，行。哎，姑娘问来了。 问来了，怎么说呀？ 他说他愿意死。 怎么着？他愿意死吗？ 对了，愿意死。 木瓜 啊， 你去告诉他，你说可是活着好得多呀。 嗨，这是哪的事啊？他既愿意死，干脆把他杀了，何必跟他废这个话呀？ 哎呀，闹了半天，你敢这样不明白我的心事啊？ 哎呦，您的心事我怎么能知道啊？ 真是没用的东西。 是， 站远着点。 哎，这 我自己我会说。 哎，对了，你也早就会说，省费我的事了不是？ 我说这个将军，我有一言奉上。 有什么言语？你快快讲来。 我碰了。 啊，您别找着碰钉子了。 这个将军，我因为尊重将军，乃是忠良之后，英雄出众，武艺超群。我有意敬你七微过年之好，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。你如果允许我的亲事，我是协同家小，带了降龙木回将送迎，你瞧还是好啊还是不好啊？ 俺那冤中之子，岂肯饶你的山口之力？ 说话 啊！ 他说什么来着？ 我没听见呢。 他说什么？说我们是什么山口之女？ 哎呦，这句话可把您骂苦了。 他也不知道咱们是怎么回事情了。 您把您的来历告诉告诉他呀。 那是一定要说个清楚。 总得跟他道歉道歉。 我说这个将军，你说我乃是山口之女，你听我告诉你，小老妇当年也曾在朝为官，只因奸臣当道，故此隐居山林，可也是出于无奈。父子道，老矣尚且贪生，人儿岂不惜命吗？你纵然不怕死，我把你给杀了，但是一层啊，只怕你死后啊，还要落一个不忠不孝之名吧。 有点意思。 安静一死，不算为国尽忠；替父前来盗墓，不算尽弃孝道。我言不忠不孝，安静誓死于鬼。来来来，你速速将俺杀了吧！ 简直的是强词夺理吗？ 哪有这么别扭的人呢？ 我 完了，再去跟他说两句。 您再跟他说说呀。 我说这个将军，你听我告诉你说，现在呀，萧宋征战正是用人之急，你若死在我的山寨之上，素英没有降龙木破不了天门阵，那是一旦败在萧邦之手，请问您的忠在哪儿呢？ 这个 就是那老元帅不能替国家扫平贼寇，把你杨家世代英明一旦付与流水，请问哥哥哥哥，您的孝又在何处呢？依我相劝，今是我的婚姻之事，我是带了降龙木帮着将军扫平北方，破了天门阵，打破一统江山，这才不负你杨家世代的英名呢。我说的这个话呀，你要带刺啊，带死啊。 嘿嘿，对的，有理呀，有理呀。 好，以上您听到的是梅兰芳、江妙香、孙胜武主演的京剧《木柯寨》片段。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《白梁关》，这是阵前任子的片段，由李长春饰演尉迟恭，康万生饰演尉迟宝林，也是一段裘派的精品之作。 好兄弟，老娘不必起疑心，我是你孩儿有任呐。 什么？ 哎呀，我认的字，哎， 咱们不过就该走，不该连阵人天论， 我见了下至三七马一天，我不明天问内心意， 请身子， 去，家大门三户百里遥尘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裘派名家李长春、康万生合演的京剧《白梁观》片段，堪称是珠联璧合。好，今天的戏迷乐就到这儿暂时告一段落了。明天晚上9点半到10点半同一时间，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主持人尚远在这儿恭候您，咱们继续聊戏听戏。 走遍看夜边搜集快乐气息。